志在当年创作这首《掐死你的温柔》的时候只有20岁，可能这样一介绍你会特别惊讶，一个20岁的小伙子居然可以写出如此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我觉得一是他当年可能是有感而发，触动他内心的这种情窦初开的感情正在心里萌芽，二真的可能是有一些天赋的。在民歌运动初期，他就读在世新学校，那个时期他就开始尝试创作了，而这首歌《掐死你的温柔》便是那个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后来甚至成为世新学校的校歌。可以说当时这首歌虽然没有唱片公司正式发行，但是也已经流传很广了。同为世新校友的制作人黄大军回忆说，在世新读书的时候，他是先认识周志平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在民歌餐厅里驻唱，因为每天要赶的场次很多，有时候甚至唱着唱着就睡着了，从椅子上掉下来，然后再接着唱。那个时候他算是无师自通，开始自曲创作。陈继忠开始演唱的那一首《芦苇花》便是他发行的第一支音乐作品，当时卖了3000块钱。然后再后来他才认识学弟梁鸿志，他才知道什么是唱片制作，受梁鸿志的启蒙，确定日后自己要走的方向，这是黄大军最感谢梁鸿志的地方。不过黄大军认为这首《掐死你的温柔》诠释最好的不是蔡琴，而是罗杰镇。他固执地认为至今无人能及，包括原唱蔡琴。罗杰镇当时是世新学校吉他社的社长，以这首《掐死你的温柔》风靡各个校园，许多学生在当年为之疯狂。不过在民谣风比赛的时候，很多人都唱梁鸿志的作品，虽然他当年很年轻。他有一天终于听到了他自己想要的声音，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唱片公司说，他想把自己的那首《掐死你的温柔》给这位同学听，给这位同学唱。那个同学就是戴着大眼镜完全不在意个人形象的蔡琴。蔡琴后来说，没有梁鸿志就没有蔡琴。就连苏芮也表达过同样的感触，当初电影《搭错车》是已经决定由女主角来演唱其中所有的曲目，并且已经开始练唱。有一天呢，梁鸿志就在电台里听到了一个唱西洋音乐作品的女歌手，第二天他就说服了导演和制片人要用这个女歌手，而这个女歌手就是凭借着《搭错车》这部电影一夜成名的苏芮。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当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的眼滴不完的发梢，带着你的水晶珠帘，请跟我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继续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梁鸿志的创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变》，苏芮的音乐作品。 像几株香笺，此地转天圈。当一年改变，如过眼云烟，在季节 是苏芮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变》，变化的变。这是梁鸿志在当年为电影《搭错车》所创作的插曲之一。我前面有介绍说，这是在梁鸿志所创作的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支歌。喜欢这首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它非常巧妙地用季节变换谈到了恋爱起伏的这种状况，仅仅一句话就几乎道尽了爱情的本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在季节变换的天空里，你悠悠荡荡不已，在星月移动的夜空之下，像迷迷蒙蒙的轻纱，我一不小心失去了情感。就连罗大佑也曾经说，梁鸿志运用了最为简单的元素和音符，却做出了传世的经典佳作。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于台烟所演唱的《化妆舞会》。 我戴着面纱和镶着假钻的头坠，参加这场期待已久的化妆舞会，我知道这将是我唯一的机会，与你熟悉却又陌生的相对。朋友们都说我长得平凡而无畏，却从来没注意到我的内在美，或许这是个流行戴着面具的社会，而我也尝尽了被忽略的滋味。 是被梁宏志称之为丑小鸭的于台烟所演唱的《化妆舞会》。于台烟是第五届金韵奖的优胜歌手，他毕业于中兴大学历史系，虽然在决赛当中失利了，可是同届的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没有能够像他一样最后走上音乐之路。他的第一张唱片就叫做《化妆舞会》，是由梁宏志来制作的，因此获得了当年最有潜力新人的提名。当年唱片公司介绍他的时候说，这个新人声音不错，就是长得很抱歉。而梁宏志也在第一次见面之时留下了这个女生还真的不太好看的印象。然而后来摘掉了眼镜的于台烟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不仅长得漂亮，声音也很让人难忘。恩师梁宏志永远是于台烟不能忘记的人。在复出之后的精选专辑当中，大家还是可以听到当年梁宏志与他合唱的那首《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其实我所盼望只是瞬间的挽留，让你细细看我，也能让我看看你是否真爱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的爱我，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 我要你一心多情完全属于我的梦， 我要你倾囊所有的真情，只我一个在未来的选择。 不愿将命运掌握在别人的双手，我将会坚持爱过之后再也无怨无忧。其实我所盼望只是瞬间的挽留，让你细细看我，也能让我看看你是否 真心的爱我，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 将青春都给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 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降雨主要出现在夜间，白天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预报是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我不晓得收音前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正在听我的节目，是开着车在听吗？如果你现在还在开车的话，我想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也要问候那些现在在家里用网络或者是用收音机在听的朋友，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一点，不要影响其他人休息。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梁弘志，提到他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起蔡琴的那一首掐死你的温柔，但是说实话，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邓丽君的那首《但愿人长久》。写《掐死你的温柔》的时候，她20岁；写这首《但愿人长久》的时候，她26岁。我前面有说，可能在大学时期情窦初开，有情感的遭遇，她创作了那首《掐死你的温柔》。那我觉得，在26岁的时候，她创作出《但愿人长久》，便是有一定的天赋了。好，这个时间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听歌感受想要分享， 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只要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这个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邓丽君的这首《但愿人长久》。 蜜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 专辑《淡淡幽情》里面的音乐作品。1983年，邓丽君在自己友人的启发之下，突发奇想，想要翻唱一批宋词。她先是挑选了她自己比较喜欢的几首宋词，然后找来当时比较出众的、非常有才华的几个音乐人帮她去谱曲。1983年，年仅26岁的梁鸿志就被她找来为苏轼的这首词填词。可以说梁鸿志将自己的诗情画意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发挥到了极致，他把苏轼的水调歌头配上了现代流行音乐之后，再由邓丽君用他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既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后来有人说，宋词本来就是古人吟唱的词牌，只是年代太过久远，又没有什么手段可以记录下当年他们吟唱的曲调，我们又不可能穿越回宋朝去聆听古人如何吟唱这些歌，所以在听到邓丽君的这支《但愿人长久》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以为古人就应该这样唱的。 好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1987年梁鸿志和姜育恒合作的《驿动的心》。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张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 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梁鸿志的词可以说是写尽了孤独飘零的感觉，而姜育恒感人肺腑的演唱既成熟又沧桑，如同醇酒一般温暖醉人。虽然已经时隔30多年，但是如今坐在这里聆听，仍然会给你一种穿越回去的那种思念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思念不是想念具体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它是一段青春难忘的时光，不是太过具体的这种具象的事情，它是一种情怀。后来这首歌火极一时之后，叶倩文又将这首歌翻唱成了广东话《祝福》，好像也红极一时。因为这两个版本的推出之后，梁鸿志的金字招牌很快就吸引了谭咏麟，很快他们的合作也就推向了市场，也红极一时。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半梦半醒之间，一起来听。 走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

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的这样走？我怎么能够让你无助的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的血泪中有我。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浓的感情，当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浓的感情，让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 来自于谭咏麟所演唱的《像我这样的朋友》，同样是梁鸿志创作的音乐作品。遗憾的是，2004年10月30号凌晨，梁鸿志因为胰腺癌离世，年仅47岁。在他去世之后，蔡琴曾经写过如下的文字。蔡琴写道：“回想当时他躺在病床上的日子，我最庆幸的是能够与他有更多交心的机会，包括他的遗嘱也是我说服他写的，因为。”我曾经也患过乳腺肿瘤，也曾跟他有过相似的心境，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当时听到他要走的消息，我并没有哭，哭是没有用的，人总有离去的那一天。那天有许多记者来采访我，我知道他们握着相机，扛着摄像机，就是为了等我流泪的那一刻，所以我告诉他们，今天我绝对不会哭。我们最后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与其一边流泪，不如想想如何将他的音乐流传到更远的地方，一代代传下去。但是最后，当我独处的时候，我还忍不住哭了。或许每一个人都会认为我会因为他的离去而极度悲伤，但其实我不是，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我知道他生前对自己、对朋友、对周围的人都是无憾的。我也知道自己一定会将他的歌一直唱下去，所以我并不难过。在这里我只想承诺，我一定会努力地将他的歌一直唱下去，传遍世界，流传世代。一起来听蔡琴的这首《抉择》。 偶尔飘来一阵那个背影最像你，但熙来攘往人群中没有你。偶尔飘来一阵雨，点点洒落了满地。也许雨一停，我就能 再见到你，也许已该一直下不停。 是梁鸿志在当年帮蔡琴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抉择》。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相关资料当中有数字统计，说梁鸿志在他47岁的生命当中，一共写下了500多首歌。除了这些精彩的音乐创作之外，他的生命也可以说是创意无限。他除了本身的歌手、音乐制作人、创作者的身份之外，他还做过电台 DJ， 在文学创作上也颇有造诣。他先后出版过《爱要告诉你》《周末晚上的电话不要接》等等著作。有人说，他将自己的词曲创作之外的情感全部留于自己的笔端了。所以要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如果你能够按住性子去看书的话，倒不妨把他的这些文字创作找出来看一看。或许你在看了他的这些文字之后，回过头再听他的这些歌曲，你可能会更懂一点。好，今天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透明的你》，同样是梁鸿志的音乐创作。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什么时候最适合想你？什么时候最应该离去？还来不及爱你，我短短的梦没有道理，也无法继续。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还来不及回忆，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你教我如何爱你，你的身份不明，感觉不定。哦哦哦，握不住你。哦哦哦，透明的你。就在雨季